黎不打烊，艺术、建筑、设计、时尚、生活，零时差的讯息。无论你人在法国，曾经在法国，或想来法国，喜欢或讨厌这个国家，都欢迎你和我一起度过巴黎的战斗人生。欢迎收听《巴黎不打烊》，我是何桂玉。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像亚森罗平一样反应与思考的一个章节。那今天呢，要说这本书其实是前阵子就是在巴黎不打烊的脸书的专页上面，由众多读者们投票，在像亚森罗平一样反应与思考，或是像尼采一样反应与思考，或是像弗洛伊德，或是像小王子一样反应与思考里面，大家投票选出第一名的就是亚森罗平。其实我还蛮惊讶有这么多的读者会选亚森罗平，因为我自己呢是亚森罗平迷。那原来就是台湾的大家有这么多人都跟我一样，就是非常喜欢亚森罗平。其实我最后看到这个结果是蛮开心的。开心的原因第一个当然就是因为我是亚森罗平迷，第二个呢就是我很开心不用翻译尼采或是弗洛伊德，完全就是一个私心。那当然就是我也很喜欢尼采跟弗洛伊德啦，但是要翻译他们两个的话其实还蛮硬的。亚森罗平真的是就是轻松愉快多了，在此要非常感谢大家。那我现在来跟大家说一说亚森罗平跟我自己之间的这个关联是什么。其实呢，我第一次读到亚森罗平，我记得是小学二年级下学期的时候，当然不是我自己的书，我也忘记是从哪里来的。那时候我看书的来源有两个地方，一个就是学校班上的就是小图书馆，就是小书柜里面的书，那这是一个来源。那还有另外一个来源呢，就是跟我一起长大的一个邻居的大姐姐。就说大姐姐她其实也是大我两岁，所以我们就是从小一起玩。所以有一天呢，我就不知道是从哪一个地方的来源读到了这个亚森罗平，就读到一本而已，黄皮的，东方出版社，跟很多人的童年一样。然后我就爱上亚森罗平了，就读了一本，然后就觉得太吸引人了，然后呢就有这种欲罢不能一直想要读下去的感觉。后来呢我到了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还记得那时候呢，因为是这样子，我们家其实家教还蛮严格的，然后有一些很奇怪的规定，比如说就是只有在寒暑假的时间可以读小说和漫画，那平常呢开学时间是不可以读这些的。那开学的时候可以读什么，就是学校的课业内的一些课本，或者是我父母买的一些书。那我父母买的书都蛮无聊的，不是伟人传记啊，就是史记，就是那些就是很经典的读物就对了。所以亚森罗平对我父母来说，他就不算是经典的文学，或是一些就是在他们的那个阅读清单里面该有的书。那时候呢，我就发现亚森罗平之后，我就常常就是在下课的时候跑去学校的图书馆借亚森罗平来读。那这个下课跑图书馆这件事情我到现在都还是印象深刻的。对我来说，我觉得我在那个年纪对亚森罗平应该也算是一种真爱吧。因为我小的时候，我想跟很多朋友小时候一样，就是那个时候台湾的生育率还蛮高的，所以呢我们学校那时候，我小学的时候，一个班级有50个学生。其实我说我那个年代一个班级有50个学生其实已经算是少，因为相对于我的大姐和我二姐，他们就是大我10岁7岁那个年代，他们一个班级有60个学生。所以呢到我的时候剩下50个学生。我记得我女儿回台湾念书的时候，一个班级好像只剩下25个学生吧，就是台湾的生育率就是越来越低。我那个时候呢因为一班有50个学生，然后呢一个年级我记得有23个班级，就是小学哦，一个年级有23个班级， 所以一个年级就有1000多个学生，然后呢小学6个年级就有6000多个学生。所以那时候呢，我们学校有一个校规，就是下课的时候不可以在走廊上面奔跑，因为学校小，然后学生又多嘛，那如果你在走廊上奔跑就会撞到别人，那怎么办呢？所以校规呢就是规定下课的时候不可以在走廊上奔跑，你可以在操场上奔跑，但走廊上是不行的。那走廊上就有很多纠察队，看到就是下课在走廊上奔跑的人就会记下他的名字，然后呢就交给各班的导师。那我那时候呢就为了要借亚森罗平，那学校在那个时候的图书馆又离我的教室很远，我那时候小学3年级，所以呢我都会在这个下课钟响的时候我就拔腿就跑。为什么在下课钟响的时候马上拔腿就跑？因为很有可能纠察队还没有出动啊。而且那时候的纠察队都是高年级的，大概6年级的他们在担任，所以呢我只要下课的时候呢拔腿就跑，我很有可能就是在10分钟之内来回图书馆跟教室，成功的借到亚森罗平而不被纠察队记到。那书借了以后呢，这件事情还没有完，就是我想要轻松的读亚森罗平并没有那么简单。我不是说了吗，因为我父母不允许我在就是开学的时候，就是学期间阅读这些课外读物，所以呢我必须要想办法把这些书偷渡回家。但那时候我父母是不会检查我的书包的，但是呢你知道小孩子做坏事就是这样子嘛，还是很怕放在书包里面被爸爸妈妈发现，所以呢我都会把这个亚森罗平藏在我的肚脐上，就是把书紧贴着我的肚子然后夹带回家。那你说被发现的话会怎么样呢？啊，这个被发现，我以前小时候不知道是看漫画还是偷买什么玩具被发现，一旦被我母亲发现，她就会打开我们家的阳台的门，然后呢大手一挥，把我的不管是漫画还是玩具就丢到我们家对面的湖里面。我现在想一想，我觉得我母亲可以去当什么就是铅球啊或是什么铁饼的选手，因为 我家距离那个对面的湖还有一个，还要过一个马路，这样还可以丢这么远。那我后来呢有常常开玩笑就跟大家说，这个松烟的那个湖底下有很多我童年的回忆，就是这个原因，就是我母亲看到什么被禁的东西，那个阳台门一开噗就丢过去。不过大家不要觉得就是那时候这样子丢很危险，因为以前的松烟那个是封起来的，所以是一个无人的湖，我母亲丢过去虽然丢不准也砸不到人了，这个大家可以放心。那我那时候呢大致上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读亚森罗平的，真的现在想想还蛮心酸的。我但也没有全部读完，因为学校的图书馆并没有整套，然后呢有的时候还会有一本出借，然后另外一本不在或什么的。那我现在看到有一些读者跟我分享有全套亚森罗平的时候，哇，我真的好羡慕哦，因为我的童年没有全套的亚森罗平，我的童年只有全套的史记、后汉书这些就是古时候的读物。 OK，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件很特别的，就是我自己跟亚森罗平的关系。那刚刚我就讲了，就说我父母并不让我在就是学期间读这些课外读物，但是奇怪的是他们竟然让我听深夜的广播节目。以前我们小时候中广在晚上12点还是1点的时候，我忘记了，就有一个这个司马中原讲鬼，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节目。哦，我现在想想，我小时候喜欢听这个节目也是挺奇怪的，我是跟我父亲一起听的。然后呢，前几年回台湾的时候，我生日我还请我母亲送我就是司马中原讲鬼这一套的 CD， 然后母亲都觉得我是一个怪小孩。我现在想一想，真的也蛮怪，因为我现在在听这个司马中原的 CD。我真的觉得他的那个外省的口音 还真的不是很容易懂。我现在听起来啊，因为早期的时候台湾可能就是外省老伯伯比较多，那 我父亲自己也是，所以台湾有着就是中国大江南北的口音，那可能那时候大家都会想办法去听懂吧。那我们现在都已经习惯我们自己台湾人的口音之后，再去听这个司马中原讲鬼，我现在听起来真的觉得有一点吃力。可是呢，在这个中广这个当时的这个节目，除了司马中原讲鬼或者是讲聊斋之外，他们有一段时间还有广播剧。我不知道听这个节目的朋友们有没有跟我一样遇到，就是这个中广的这个广播剧，那时候呢他们就先讲了亚森罗平。哇，我那时候整个就是非常的着迷，每天晚上就是硬撑着要去听亚森罗平。然后呢就是小孩子嘛，真的很难撑到这么晚，所以我常常不小心睡着。然后睡着之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在自己很懊恼，我大概就这样子，就是更喜欢亚森罗平。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那个时候，就是负责表演这个亚森罗平声音的这个播音员，他的名字叫做李英丽。那大家都知道，就是亚森罗平的故事里面我们不知道哪一个才是亚森罗平，因为他有时候会化身成别的角色。但是呢，我只要听到这个李英丽的声音，我就知道她就是亚森罗平。因为李英的声音真的就是，我觉得她的声音表现非常非常的好，然后会让我们真的有这种就是像亚森罗平的感觉。她可以表现出这个亚森罗平的身世，然后还有这个亚森罗平的就是各种的不知道惟妙惟肖的一些态度吧。所以我们那时候真的哇非常沉迷在这个亚森罗平里面。那后来呢，这个中广的这一系列的广播也有出现，就是福尔摩斯探案。但是呢各位大家也知道，亚森罗平跟福尔摩斯可是势不两立的呢。所以呢像我这种就是亚森罗平的铁粉，怎么可能会喜欢这个福尔摩斯呢？所以我一直到现在为止对福尔摩斯都没有什么兴趣。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亚森罗平的这个故事书好了。亚森罗平我们在台湾很多人的童年都有读过，那在法国呢，它毕竟是源自法国的一系列的小说嘛，对不对？那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法国人都知道亚森罗平。比如说像我另外一半那个年代的，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呢电视剧也有播亚森罗平。但是呢像我女儿这个年代的小孩子，他们对亚森罗平没有什么兴趣，可能对福尔摩斯还比较有兴趣吧。但是呢大家都知道，就说我会知道亚森罗平，但是呢不见得会去阅读，因为他们现在的小孩有太多的选择了，所以大家可能不会对自己国家的这种传统的，对他们来说就是比较经典一点的这种儿童文学有兴趣。诶，可以说它是儿童文学吗？基本上应该是青少年文学吧。比如说像我在那个书店里面看到它都是放在青少年文学里面的。但是呢前阵子就是 Netflix 他们就是法国有拍了一个亚森罗平。那这亚森罗平呢也是一样，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小说在亚洲很红的关系，所以这个一系列的这个电视剧在亚洲比在法国还要红。在法国也不错啦，但是没有像在亚洲在台湾或在日本这样子红透了。那时候呢有一些就是看剧的人就觉得，或者说书迷吧，就觉得亚森罗平怎么会是黑人呢，就觉得不太可以接受，说亚森罗平这个我们印象中的怪盗绅士竟然是一个黑人。因为很多人就会刻板印象觉得黑人不是怪盗绅士，黑人就是小偷这样子，或者就是强盗，所以呢黑人不是怪盗绅士。但是呢有很多人看完以后就觉得啊真的很好看。所以其实呢亚森罗平他到了现代，他可以是任何人，他可以是黑人，他可以是黄种人，他可以是亚洲人，他可以是各式各样印第安人，或是台湾的原住民。其实呢亚森罗平他现在在我们心中他已经变成一种精神了， 就是我们小时候读的这个怪盗绅士，它是一个传说，然后呢一直留在我们的心中，所以它可以变成任何人，所以我们今天才会有这本书，就是像亚森罗平一样反应与思考。那在这本书里面呢，这个作者呢，他就把一些就是亚森罗平他的性格特色和他的优点全部挑出来，然后变成一个章节。所以这本书呢，它章节很多，然后还要大家自己做笔记，想想看怎么样变成亚森罗平。那亚森罗平他有什么样的优点呢？我们想一想好了，就先不看这个书的目录。我们第一个想到就是亚森罗平是一个绅士，对不对？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怪盗绅士，所以他的这个绅士呢，就从小在我心目中留下这个亚森罗平美好的这个印象。那亚森罗平他还有其他什么优点？我觉得亚森罗平他像个魔术师一样，就是他会做出很多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好，我现在呢因为时代已久，所以一时想不出来这么多。我们接下来看看这本书的目录，看看作者挑出了什么亚森罗平的优点变成这本书的章节。我们来看一下，亚森罗平他构思了不可思议的事情。没错没错，就是每一个故事都是亚森罗平他在计划一些比如说偷窃的案件啊，或者什么金蝉脱壳各式各样的事情。那第二章呢，就是我们都知道的亚森罗平是一位绅士，然后还有亚森罗平他很会预测和预料事情，还有对，亚森罗平是魔术师，是变色龙，然后还有亚森罗平很有逻辑，然后还有亚森罗平是自由的，亚森罗平他勇于面对一切，然后呢亚森罗平保持神秘感，然后他是个谋略家，是个诱惑者，然后亚森罗平总是抢先一步，亚森罗平信守约定与承诺。这个没错，这个我小时候对于亚森罗平信守约定承诺这件事情也是非常的着迷，觉得像这样子的人真的是让人觉得很可靠。然后亚森罗平让人钦佩，亚森罗平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亚森罗平是一个赌徒，亚森罗平仔细准备。反正现在我们读到这些都是他每一章的章节，那之后就会跟大家讲说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啊？就像那个之前像香奈儿一样反应与思考一样。那这边呢，我看到就是非常非常多的章节哦。最后一章非常有趣，最后一章叫做亚森罗平是一只猫。我非常期待可以翻译到最后一章。那我们来看看，就是我选了一章来翻译给大家听听看，说他讲了些什么。我就选的就是亚森罗平是一位绅士，因为这件事情是我对亚森罗平最着迷的一点。我不知道各位听众对亚森罗平着迷的点是哪一个，那我对他是一位绅士这个点非常着迷。那在每个章节的开始的时候，这个作者呢都会引用一段就是亚森罗平的书里面的章节，或是甚至那个 Netflix 里面的影片的对话。那引用的这个部分呢，我就是在想说是不是要找出就是以前我们阅读的这个黄皮的东方出版社的这个文字这一段，然后呢让各位读者可以又重新回到以前我们小时候在读亚森罗平时候的这个感觉。所以呢我就上网买了这个电子版的，就是东方出版社的亚森罗平。然后呢我就非常享受，就像小时候一样回到这个亚森罗平的世界里面，就把这本书很快的就读完了，又是一次再次的就是欲罢不能这样。而且呢我现在就是在读这个亚森罗平的时候，脑中就会有更多的画面，因为我对法国这个国家比小时候更了解了，所以呢整个场景，然后整个就是时空背景我都更了解。然后再重新读这个亚森罗平的时候，我就一边读一边跟我另外一半赞叹，然后说怎么可以这么好看，怎么可以这么好看。那就是我读了这个小时候的东方出版社这个黄皮版的亚森罗平。但是呢问题来了， 就是这个黄皮版的这个东方出版社的亚森罗平，其实是怎么说呢，叫做改编过的吧，就是说他其实是给小朋友看的，所以呢他在翻译的时候并不是像原版的这样子的翻译，也就是说有时候是第一人称的这个写法，他并没有用这样的方式就是翻译出来。所以呢我现在也长大了嘛，我已经会法文了，然后再回去看这个东方出版社的这个版本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他跟原文的这个内容或是他要描述的这个情境可能不太一样，就是东方出版社的可能更适合儿童去阅读，那我们成年人可能就不太适合这个东方出版社的版本。于是呢我就又上网买了另外一个出版社的这个翻译的亚森罗平，那我发现呢这个另外一个出版社翻译的呢它就比较忠于这个亚森罗平的原文，所以呢我在这个亚森罗平是位绅士的这个章节里面，我就引用了这个新版的翻译，就是比较接近这个法文原文的亚森罗平原著的翻译方式。那在这个亚森罗平是位绅士里面呢，他就引用了一段，就是这个亚森罗平怪盗绅士，绅士怪盗这一本书里面的其中一个章节，叫做神秘旅人。那如果大家还记得这本书的话，就是神秘旅人就是亚森罗平他那时候呢要逃跑，就要搭火车的一个桥段。这个章节一开始就是亚森罗平说，我拿起大衣、报纸和火车时刻表，躲到隔壁的车厢里去。这个车厢里坐着一名女性乘客，我注意到她一看到我立刻显得有些不愉快。有个男人陪着这位女士一同来车站，她站在车厢和月台之间的阶梯上，显然是她的丈夫。这位先生在仔细打量我之后，显然得到了满意的结论，于是带着微笑和妻子说话，仿佛在安慰受惊的孩童。接着他也带着微笑，并且以和善的眼神看了我一眼，似乎认定我是个绅士，他可以安心的和我在这个六尺见方的小车厢里独处两个小时。这个呢就是这个章节最前面的引言，就是来自这个绅士怪盗里面神秘的旅人。好，那作者呢就在文章里面写了，他说呢，做一位绅士，肢体上的优雅与知识上的优雅一样重要，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罗平都是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他所接触到的人。作为一位绅士，首要的是心态，这是今日几乎消失的一种存在方式。做一位绅士，不只是帮女性开门，或在天冷的时候把你的外套披在对方的肩膀上。做一位绅士是认真的聆听对话者，好像对方是唯一值得你全心全意关注的人，并且能预测他最小的渴望。这个能力我们之后再讨论。绅士不会阿谀奉承，他待人态度真诚，就是这种无法计量的感觉让被他呵护的人心中浮现这种想法，啊，这是一位真正的绅士。绅士不会强求什么，他会诱惑，他会坚持一些想法，他会服从其他观点，他会提出他的陪伴、安慰和支持，但从不强加或滥用。绅士有一种我们可以依靠的天使态度，但让他人自由的存在和行动。绅士是自由的，并让他人自由，从不强迫自己或是其他人。在 Netflix 电视影集《亚森罗平》中，有一段克莱尔和罗平还是孩子时的对话，对什么是绅士做了一个很孩子气但很清楚的观点。克莱尔对罗平说， 在生活中你是两种人，你是野蛮人和骑士。野蛮人他们什么都不在乎，他们不问青红皂白就来侵犯你。然后你有骑士的一面，这有点像你，认为女性是脆弱的小东西，总是需要保护。那你知道吗？很有趣，这两种都让我觉得很懊恼。但是对于几天后回到克莱尔身边的罗平来说，还有第三种人，就是绅士。这个剧集里面的亚森迪欧他说，一个除了真正在乎的事情以外，其他什么事情都不关心的人，一个会玩但是尊重游戏规则的人，就是一位绅士。今天变成一位绅士有可能吗？如果我们只相信我们自己的语言、道德、价值观，或是有时候会有暴力的交流，有一些怀疑是正常的，这些态度可以说是绅士的相反。然而绅士的精神依然存在，就像在消失的物种里总是存在着几个标本，而你认识的这位绅士却从未给他们贴上过这个绅士的标签。看看你的周围，你认出他们了吗？你为何会认出他们？因为他们和其他人不同，他们很亲切，乐于助人，有礼貌，总是存在却不沉重。转眼之间，你就知道将他们和其他人分开，即使在一群陌生人中，你也能感受到这些绅士。是的，绅士依然存在，几乎看不见，却又如此存在着。那么你现在披上绅士的斗篷有什么好处呢？披上绅士的斗篷，你可以确保在任何时候都会像绅士一样，在一群粗鲁和野蛮人当中变成一只稀有的鸟，被注意到，被感觉到，被观察到和被渴望。无论你的目标是什么，绅士的优雅精神只会让你提升到最高境界。亚森罗平他对我低声地说，一位绅士从不说自己为什么好，为什么自己是对的，绅士不期待得到任何的回报。读完了这一篇亚森罗平是一位绅士之后，我就在想，我身边有没有像这样子的绅士的人？我仔细想一想，真的有耶。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就是非常绅士的人，然后每次跟他相处的时候，你都会觉得他很认真在听你说话，就算他可能中文不是很好，但是呢他还是很尽力的，很尽心的在学中文，在了解你要表达什么。然后呢跟这个朋友相处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是你会感觉到他的这个绅士态度不是在帮你拿东西啊，或是帮你拉开椅子这些小小的动作上，而是他的态度上会让你觉得跟这个人相处他总是在这边，然后呢他不会强迫你，然后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会感觉到非常的自在，然后不会有被强迫，然后或者说你不会有很沉重的感觉，是一位真正的现代绅士。这种人是真的有。我现在就是想到我这位朋友，就觉得我以后跟他相处的时候，我也要比较绅士一点，就要很专心的聆听他讲话。不过我这位朋友他非常喜欢讲冷笑话。好 ，OK， 我下次会非常专注的聆听他说冷笑话，并且适时的给予回应。OK， 那我们今天呢？这个像亚森罗平一样反应与思考的一个章节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老样子，非常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也不管要留言什么都可以啦，就是对 Podcast 的一些想法。今天呢我总算爬到这个巴黎不打烊 Podcast 的第38集了。天哪，怎么只有38集？我前阵子看到我朋友他在庆祝他的 Podcast周年庆一整年了，人家都已经录到六七十集了，我都已经录了快要两年多了才走到38集。所以呢 有网友说希望可以 donate 我这个巴黎不打烊的 podcast， 我就觉得不太好意思，因为我的这个出产量不是很高，而且呢也不是非常的稳定，根本不好意思大家就说要 donate 我或什么的。如果你想要支持这个巴黎不打烊的 podcast， 我觉得其实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参与我们的预购，这样子就可以了。就是大家呢同时也可以买到一些就是台湾没有的欧洲商品，不管是巴黎好好吃的商品或是不打烊的一些文青，或是怎么说，就是中澳大哥说的叫做外贸协会团没错，我比较看外表，我喜欢看设计或是一些新奇有趣的东西，所以像我们现在在这个预购的这个巴黎的这个洗发皂，然后润丝皂或是香氛皂，都是我看的我觉得很漂亮，然后呢价格也不是很高，所以可以买来用用看的一些商品。但我有时候也会想要买一些就是价格不低的东西不过呢像这种就是大家可以跟我一起试用的东西，就是一起开心的买，然后一起开心败家，我觉得这样子就好，用这种方式支持我的创作，我也非常感谢大家。那没错，大家可以看看我把这次我们现在正在预购的这个法国的一个新品牌，我觉得他们运气还蛮不好的，就是他们这个品牌刚创立的时候就遇到这个疫情来袭，而且呢他们的概念就是要设计一种就是可以环保的替代这个旅馆那些小瓶小瓶装的这些塑胶瓶的这个旅馆的这个备品的一个概念，但是刚好遇到疫情大家都不能去旅游，然后旅馆呢很多都快要倒闭了，所以他们真的是运气非常的不好。那我觉得我们大家可以来预购看看，可以来用用看，就是说因为它并不是一个专业的就是洗发护发或是沐浴的品牌，它是一个很概念性的一个商品，所以呢像它的这个洗发皂或是润丝皂或是它的沐浴皂都是以清洁就是洗干净为目的的。那当然呢我们洗澡是以洗干净为目的啊，但是常常我们还会有些要求啊，比如说哎，我的皮肤是敏感型的啊，然后我的头发是什么型，然后就很多不同的要求。那像这样子它这个品牌它是一个非常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它给大部分人都可以使用，但如果你有些特殊的要求，它可能就不是这样子的一个专业的这种就是头发或是皮肤的这样的品牌。不过我觉得他们的概念还蛮有趣的，然后尤其是他们还有一个就是那种很方便携带的这种软木盒。其实我自己有想过这件事情，有的时候我去旅馆打开一个肥皂会用不完，我都会觉得很浪费，然后就想说我要不要开这个肥皂。那他们就想到说哦，这个肥皂用不完想要带走的话，就有一个软木盒可以把这个肥皂放进去。所以他们的软木盒有两种，一个是大块肥皂的软木盒，然后还有一种是三块肥皂软木盒。我觉得还就是设计就是这样子嘛，就是想到生活中的需要然后而做一些事情。那这个概念我觉得还蛮不错的，所以呢我才会想说哦，那我们可以来预购这个商品，大家可以试试看，然后价格也不是很高，很好入手。香味我也帮大家闻过了，就是基本上的香味是属于比较淡雅型的，我觉得这应该是他这个品牌一开始推出的策略，因为大部分的这个旅馆的备品他们的香味都不能够太强烈，比如说这个大部分我常看到这些旅馆用这个欧舒丹的那个就是沐浴的备品啊，都是马鞭草系列啊或是绿茶系列，都是很淡雅的味道，因为就是大部分的人比较能接受的一种香味。那他们也是他们用的薰衣草的香味，这种也都是比较淡雅的，就不会是很怎么讲呢，就是很浓郁的香味。好吧，那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这一集文字的连结，里面有预购的这个网址。以后我想看反正我们这个巴黎不打烊没什么广告，我就在我们的 podcast 里面来广告我们的预购吧。好，大家不用抖内我， 大家可以买点东西，这样也算是表示对我的支持。那就在这边谢谢大家咯，我们下回见，拜拜。